好，得亏没考上。 这个艺考啊，原来我家有小侄女，知道吗？还真参加过这个艺考。 啊。 结果呢，她也是跟你一样，迟到没赶上。 哎，那是不是前不久的新闻的事儿啊？ 什么前两天有什么新闻？你给我们大伙说说。 有一个女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痛哭，说了已经5点钟就起来了，结果还是晚了。已经复读一年了。 她从唐山来考试的吧？ 她就是去年报考北影，但三试没有过，复读一年又考，但没想到这次连考机会都没有了。然后家里人就劝她说：“下午你到上海继续考去，赶紧，别把那趟也误了。” 下午到上海考去，那还来得及吗？那个。 其实说星探这事儿，我还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多次被星探挑到了。 谁呀、啊？谁呀、啊？哪个星探呢？ 哪个电视剧要倒霉了？ 那导演不想活了？ 都被我婉言拒绝。 制片人是你爸爸。 没意思， 他这解释好没意思。 哎，对了，这仨字含义太多了。 不过呢，星探确实是考生提前进入演艺圈的一个助推器，像有些演员他们就是因为遇到了星探，所以走上了这条路。 谁呀、 啊？你比如说高圆圆，在狼狈的啃鸡腿的时候，你就想想吧， 啃鸡腿还狼狈，他都啃上鸡腿了还狼狈。 陈先 生不是就吃的、 嗯、他也爱吃鸡。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啃鸡腿的时候那不叫狼狈， 那是幸福。 哎，就在他幸福的时候被星探发现了， 然后一双眼睛暗暗的盯准了他，终于说这个消停会儿了， 也是吃够了。 哎，对， 哎，这抹抹油，他这星探过来了。小姐你好，我是星探，为您介绍一份职业，您的形象非常好，是不是可以走上这条路呢？ 参加我们这个厨艺大赛。 所以这个高原的人生有了另一番风景。 我跟你说啊， 高圆圆你知道了吧？ 高圆圆演 美不美吧？就说 美啊， 可不 怎么那么美呀、啊？吃鸡腿呀、啊？ 你这对鸡腿觉得是吧？ 嗯， 比高圆圆有吸引力。你看我也吃鸡腿，吃挺狼狈的，为什么就没有人看得见我吃鸡腿呢？ 不是因为他吃菜干净。 就是王大磊就跟我说过，他曾经参加艺考的时候，就有一年啊， 哎呦，王大磊也艺考过 呀。哎呀，人正得像电视台主持人嘛。 他那时候还参加艺考的呢。 啊、对呀、啊，天天那个对着筒子和唱卡拉 OK 吗？ 哎呦。 头一天晚上4点钟没睡着觉，第二天起晚了。 哎呦， 到那儿人家都一批一批的进去了，怎么人家也不放他，哭也没用，不行啊。 那怎么着啊？ 后来一看那个准考证上面时间啊，今天不是他那场。 我明白了啊，你就像你王大磊这个，本来人家这场呢是考生财情表，下一场才考厨师培训呢，当然不录取了。 王大磊犯糊涂不是一回两回了，还有一次呢，他要赶着拍摄一个外地活动。差点误了火车，为了赶上这趟火车呢，他呢就伙同当地的一个陌生男子。 你先等会儿，他不认伙同这词儿搁这合适吗？ 不是，就是他怎么说服了那个当地的一个陌生男子，说他是北京的特别知名的一个主持人，完了说让人家骑着摩托车把他带到这个车站里。 那位也是没见过腕儿， 反正就这么尬悠尬悠尬悠到了这个 车站。 你王大磊目标多大呀？虽然坐后座上，执勤的民警老远就看他了。当时人打电棍就冲着来了， 我的天哪，他犯了什么错？ 你把车停在这个火车站门口没问题啊，你不能给开到火车站里边去啊，那是候车大厅好吗？ 王大磊说了，你要不拦着我，我直接开火车上去。 但王大磊倒是听话，下来就跪了。 下来就跪。 警察叔叔，我错了，警察叔叔，下回再也不敢了，一时糊涂成了千古的恨呢。 我跟你说，这种迟到啊是坚决不允许的，这种知道吗？上回我有一次坐飞机我就迟到了，我到时候你紧着就催我，大喇叭直喊我，我都有点 不好意思了吧， 不好意思了、嗯、就一直在催我呀，特没面，尊敬的旅客晨曦旅客马上登机， 这是最后一遍， 对呀、啊、老说让我马上登机，我连故宫我都没去过，他让我登机，你说多讨厌， 谁让你的，你怎么听 你想的真多， 真是。 后来呢？ 后来就是促胸心又买了张新机票。 哦，还是没赶上。 你幸好没上去，你没听见整个飞机这一通卷你骂你呢，缺这晨曦。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晨曦怎么都这 样，什么人呢，不能够叫晨曦的都这人，就这个怎么这么刺啊， 凭什么我就那么刺啊， 人拿照片一看，哦，就是他呀，就是他呀。 哦，这会儿我们都认识了。 我还告诉你吧，不叫我去解救王大磊我能晚吗？我 一试啊。对啊，罚没罚王大磊啊？ 所以说 罚了，罚了。 所以说 由大家所愿，罚了。 哎，大家共同的愿望， 咱们大家伙引以为戒吧。 哎，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

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怎么，张总喝不动了？ 行啊，酒量有点啊。 您那手都进冰桶里了，多冷啊！ 拿酒啊，来 来来来来， 喝！你这酒量还真不……哎，怎么了？ 好酒！ 哎， 张总，我再给您倒上一点，来这一回生二回熟啊！ 有量有机会接着喝啊！ 张总，你回吧，别送了，回吧。这这么黑了，找个代驾都不容易了。还是自己开吧。开灯，打火，点油，没有把手刹放下。放个音乐，音乐，哎，音乐，音乐，音乐，音乐。哎，让让我，让让让。 哎，姑娘，姑娘，停车。 今天为什么不停车？ 姑娘。 来了。 哎，停车停车停车， 哎，停着了， 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停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喝酒了吧？你先吹一下。 我喝的是水。 你喝什么水啊？啊，你听着，你现在 我车上放的这一大瓶子矿泉水都到这儿了，那不是我喝的，是谁喝的？ 好，你撒我一脚，来，你快点，你先吹一下，吹这个。你这是吹的吗？ 吹。 行了，别吹了，你行了，看见没有，你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超标了啊！你今天是饮酒驾车， 那怎么办 啊？那还怎么办啊？你的驾照给我拿来，把驾照拿来，扣十二分啊！ 怎么十二分？那十二分就是三加五除二的扣完了。 这位算数还不错啊，这个 数学不好，喝了以后爱聊点数学 啊。咱正事正说， 有这人喝了以后爱说英语。也不见得英语就 好，有的人喝了以后爱哭，也不见得就是倒霉催的，有的人爱笑，也不见得家里就有喜事儿。 你爱干嘛呀？ 我可不爱扣分。 你这是饮酒驾车，你快点，你快点停！ 太狠了！ 哎，我说你干嘛？你 这么狠，哎，对我一个柔弱的 你？你是我有点，我喊了，你这。这什么情况？哎，这姑娘， 您扶着点我，我这是 我是扶着点你，你这个对， 哎， 对对， 哥，我那 一定，哎哎，不容分说呀，这是。 我也好多了。 你好多，我好不了了。 那哪儿不舒服呀？ 谁哪儿不舒服？我哪儿不舒服？我看你不舒服。那个驾驶证啊，这就算暂扣了啊。 哎，这下完了，一分没有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哎。这位警察同志长得还是挺帅的 啊，这你也看出来了。 来来来，合拍一个。 哎，你这是干嘛呀？你 一手拿上一驾照啊， 哎， 把这个 这我们这你就不能随便拍照啊？你这算怎么回事？ 麻烦您帮我拍一张。 不行，你把这拿走啊！你快点拿走拿走。 我拿走是可以，你给我拍一张照不行吗？ 说不行就不行，你快点，我要不我给你拍一张怎么样？ 对呀，啊，我就说你给我拍呀， 啊。哦，不是跟我一块拍呀， 啊。我是说你给我拍啊。 好嘛，吓我一身汗，我还自作多情。那行，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来，我给你拍一张， 站好了， 记录你现在这个时刻，以后吸取教训，知道吗，同志？ 我拿着驾驶证拍啊。 哎，走。 你喊三二一 啊，三二一。 我这笑的都歪了嘴。 您先站好了，快快快，来来，我数啊，三二一。行，拿好 了。闭眼了。 行，就这么着啊，怎么着？ 我再自拍一张，那张不好，眼睛不大。哎呀，脸大了。哎呀，头发。啊，扣了这么多天，我终于出来了。 啥丫头这是？ 没想到花都开了。好久不回家，家里已经乱七八糟的。